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18集。 等一下， 一个冒昧的声音又不和谐地冒了出来。红眸威胁地瞥向那个习惯说话不下跪的家伙，那家伙却因为慌张全然没有顾及到礼数，颤声问道： 你是说龙宫有几百口人？ 红毛不耐地蹙眉： 不错， 这些人的饭都要由我来做？ 当然，御厨总管。 哦，那既然是总管，肯定是有几名打下手的帮厨吧。 买食材、洗菜、淘米、烹饪，全是你一个人。 嘴角抽搐。 那么请问，以前的御厨房有多少人？ 30个。 点头，点头，转身，找墙，撞头。红毛冷笑： 小野水妖，两顿饭坐下来，我看你还有力气轻狂吗？ 当晚龙宫的晚餐是每人一碗白米，米上剁了同一口大锅里面出来的猪肉炖白菜，上至龙王，下至侍卫，一样的碗，一样的量，一视同仁。龙王龙母端坐在正位，其余人等坐在第一期的桌前，埋头苦吃。自从龙母下厨那天开始，就形成了领导和职工一起用餐的习惯，龙母才不愿意下两次厨房的。龙王的筷子不厚道的伸向身后侍卫的碗里，捞走了一块猪肉。侍卫目送一去不复返的猪肉，面露委屈： 我是龙王。 龙王气势汹汹瞪了一眼侍卫，声明其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。嗯，凌云海里他最大，他想抢谁的饭就抢谁的饭。侍卫败在其淫威之下，默默的扒白米，龙王的碗很快就见光了。他瞄了一眼别人的碗，大家吓得赶紧狂吃，毕竟还要顾及面子。龙王没有再动手强抢，而是令人问一问御厨能不能再做一锅出来。侍卫回来禀报：御厨总管已经累趴下了，今晚是站不起来了。龙王只能摸摸半饱的肚子，开始期待明天的早餐。龙母插话了： 要不老公你吃碗泡面先垫一垫。 龙王面色一变，奔向洗手间。龙母怒道： 不就才吃了3个月人间买来的泡面吗？至于提起来就吐吗？ 橙子横在他员工宿舍的床上，手指头也不想动一下了。为了这一顿看似简单的晚餐，光猪肉就切了整整一头猪。他是想趁着夜色溜出去到离的门前看一下，可是一个念头还没有转完就陷入疲惫的睡眠。明天等待他的是龙宫上下几百对绿油油的眼睛和流口水的嘴巴。从这一天起，橙子就陷入了无休止的采购、清洗、烹饪的圈圈中，埋头在厨房里面腾不出一丝空闲，偶尔有空爬去照照镜子，镜中被灶火熏黑的脸，毫无光泽的银发，让他沮丧万分啊。这还没有嫁出去呢，就沦为黄脸婆了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他是来找梨的，不是来做厨娘的。他的三脚猫手艺意外的受欢迎，他就奇了怪了，明明就是做的一些家常菜啊，为什么这么招人喜欢？就因为他们的嘴巴寡淡了3个多月吗？后来龙王特地召见他，称赞他手艺颇有人间烟火气。他这才恍然大悟，想起了很久以前梨来到他面前吃第一碗煮面时那种痴迷的神态。原来这些水生动物格外喜欢人间的口味，偏偏自己又不会做。想起那天面圣的情形，某城还是囧啊囧的。 他想象过龙王的样子，想着他有那么三个美型的儿子，那么自己本人肯定也是风华绝代吧，至少也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吧。可是没想到啊，居然是一个相貌很普通的中年人模样，只有身上透出来的天生威严气质，以及头上那一顶前后珠帘乱甩的王冠，表明了他的尊贵身份。其貌不扬的龙王赏给程子一口平底锅，黄金平底锅。尽管造型很囧，但掩不住他豪华的本质。程子很喜欢啊，到了宿舍就藏到了床底下，做饭时还是用那口超级大铁锅。这次面圣也解开了他心中一直以来的迷惑，那就是为什么龙宫要叫做水晶宫。原来龙王的宝座是水晶做的，通体晶莹剔透，流光溢彩。橙子只想问一句，坐在上面不凉吗？后来他偶然与一个八卦的螃蟹侍卫闲聊，才知道龙王的真面目的确是风华绝代的，只不过前些年桃花太多了，被龙母勒令在外人面前要变化出一副平凡皮相，只有进入闺房时才能露出本相。橙子叹道， 好强大的龙母呀。 又叹了一句， 这么强大的母亲居然生出太子殿下那般雅致的儿子。 八卦侍卫两眼一亮，进入了极佳的八卦状态。 哎，错，龙母啊并非太子殿下的生母。 橙子好奇地睁大眼睛， 咦，那他的生母是谁？ 太子殿下的生母那是存在于神话传说中啊。 八卦侍卫对天扬起了两只巨钳，一脸神往。不远处传来一声冷哼，侍卫嗖地收回爪子，咔嚓一声不见了。橙子黑线啊，八条腿果然跑得快。回头看见拉着一张臭脸的红毛大人，赶紧头一低溜回厨房。次日外出采购返回时，橙子驾着一辆载满了土豆的海兽车，不顾龙宫里一群嗷嗷待哺的嘴巴，特意绕路经过梨的府前。为了赶时间，他把车赶得很快，越是临近目的地心中越是紧张。远远的望见大门了，两个熟悉的身影突然进入视线，着白袍的飘逸脱尘，穿着时尚休闲的金光闪闪。离合小修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